好，好波桑下半场嚟啦，咁上半场就讲咗英超部分赛事啦，咁讲埋少少其他嘅即係赛事嘅结果啦，咁就曼城3-1赢韦斯咸，有冇睇呀今日？ 我有冇睇啊？有睇嗰场，我要諗返，因为太好耐咗。咁呢场就 对大 Sam 喎， 又唔知点解系对大 Sam。有一樣嘢想講嘅，即係今年咧好多球隊如果對韋斯咸咧，會踢得幾辛苦。 係咯， 哦，係啊， 因為大 Sam 似乎佢真係咧諗住對對都同你死過。 嗯， 呢場波又係噶，到 好辛苦，好辛苦， 都同曼城對攻。 係咯， 嚇，即係見到要佢做到好多威脅嘅攻勢。咁啊，曼城就係繼續唔知點解咧，又繼續換佢嘅中堅啦。今場就出呢個加西亞加埋呢個， 出加西亞喎， 納斯達石。 有啲理由嘅，即係你可以賴係歐聯嘅。 嚇，但係阿邊個歷史哥坐喺 bench？ 係啊，我見到阿歷史哥坐喺後面就見到。 其實我覺得好慘嘅，因為我不嬲都好睇好呢個。係 咯，但我覺得 呢個中堅超對係可以喺中英超嘅上半版嘅球隊可以企。 係咯， 但我唔知點解佢唔會用。 曼城都繼續留。以下啦，呢場波就都 好飛啦。 但係呢場波係啊用咗尼格度打正選啦，就多咗阿古魯啦，即係照係用翻阿古魯啦。 阿古魯呢輪都幾 fit 嘅， 同埋就拿斯利啦，係啦嗰啲啦，米拿就下半場換入嚟，咁但好明顯就佢而家輪流同迪斯高輪換，咁就兩個性質好唔同啦。迪斯高就喜歡現位多啲，即係中意由個中場打上去嘅，咁但係尼格度係好典型嘅柱等，好中意即係佢係可以真係企 部位 喺中間嗰度。部位同埋啲 set 到波俾後上嘅球員， 阿古魯就受惠好多啦呢場就。 係啊，因為係啊，好啱阿古魯同埋拿斯利啦，咁亦都俾我批中咗啦。即係如果佢今年買咗呢個尼格度咧，咁啊進一步將拿斯利推後一格，再推後咗少少，咁就變咗類似一個 holding 嘅中場啦。咁就但係呢場波。其實我覺得就踢得就 OK 啦，又一般般啦，因為始終佢嗰個中堅我真係搞唔掂，佢做咩成日做乜鬼嘢輪？ 我諗佢 跟住薩巴列達又係唔出嘅喎。 係咯，佢未定落嚟嘅，因為我覺得佢需要定翻少少，可能中間嗰兩個可能有一個或者一個兩個可能係打得長少少，打5-6場先透一透咁。 因為中堅其實就輪換就不適宜太多嘅，咁就睇下點啦。今場波都叫贏啦，咁啊跟住史雲斯就四膽贏森特蘭啦，一輪掃一輪啦，跟住史篤城就0-0和咗西布朗博，咁就跟住愛華頓啊2-1贏後城就開大，咁啊跟住咧就阿斯頓維拉就輸喎0-2似咁啊！琴晚嗰場水晶宮咧，就1-4輸俾富咸嘅。咁啊，總體就係呢一周英超嘅賽果。咁啊，啱啱咧就喺個 Facebook 咧就有一個咧就係講有關於曼聯嘅。咁咧就有一個 post 啊，就呢位叫貝斯佐住嘅仁兄，咁就 post 咗啦。咁就話咧就相傳咧就係 即 係即係有話今年啦。咁就呢個咧係今年就請咗阿莫耶斯去蘇格蘭領隊啦，咁咧就其實咧喺2021-22年咧嗰年咧就曼聯就降班嘅，咁啊降班嗰年咧佢都揾到個蘇格蘭領隊喎，咁啊今年咧咁就亦都係1-4輸俾曼城喺作客，咁啊嗰年咧又係一模一樣，又係輸俾曼城4-1作客，跟住咧。又呢、這個 輸一球俾利物浦， 喎，嗰年又一模一樣喎、啊，跟住係0-0和車路士，又係一模一樣喎、啊，跟住咧 主場 輸俾西布朗，又係一模一樣喎、 啊，但係贏新特蘭， 咁啊贏新特蘭，咁然之後咧就 第八場波就 第八場又1-1， 又應驗， 好啦，已經數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樣 咧就已經應驗啦， 開門出件事係嘛， 已經應驗曬啦，哇好邪喎、啊、七喎、啊。七通常呢啲即係如果喺宗教都幾奇都幾靈都幾得意有意思嘅數字嚟㗎喎。 七宗罪。 第七封印 啊，所以就 七系一个 其实系应该叫完美啦，叫做 perfect， 系、七代表完美，完美。 中国人唔系不长， 中国人就 中国人十三，中国人就系、 七都系、 咁啊， 呢啲 系 食七咁整， 系喎系喎系喎，好得意。 啊，日本日本又唔系啦，日本系一个幸运嘅数字嚟嘅。 唉，所以呢单嘢咧， 系啊， 究竟。即係曼聯今年會唔會降班咧？咁，唉，唔識講啊呢啲，唉，總之。 講起曼聯有少少嘢講啦。 啊，有 啊，關阿里奧佢哋男士嘅。 哦，咩 咩事啊？ 咁咧就 同阿娜姐有 唔關事，唔係。咁而係因為咧英格蘭嘅國家隊即係終於啊千辛萬苦叫入咗世界盃啦。咁咧原來佢哋嘅足總咧就成立咗委員會啊，即係學阿威吉先咁樣咧，就成立啲委員會咧，就係希望目標就係2022年咧可以贏世界盃啊嘛。 啊，數。 咁咧就於是咧就。做咗個委員會咧，就係希望發掘多啲嘅英格蘭球員喺頂級聯賽踢波，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實呢幾年係少咗好多英格蘭喺踢緊頂級聯賽。咁於是就組成咗個 committee， 咁個 committee 咧就暫時 announce 咗十個成員，咁其中之一位咧就係阿利奧費迪南， 關佢鬼事。 咁佢就係球員代表。 哦，球員代表， 球員工會代表。 其實佢唔係， 佢唔係同工會有關嘅， 唔關事。其實佢就冇喺個即係個 title 入邊講呢個人係屬於咩位置。咁但係其實佢入選咧就同有背後有少少權有少少權術有關嘅，因為佢嗰個成員入邊咧有一個咧係一位女性，係一位女律師嚟嘅。咁咧佢又公開就話過呢個董事局啊，即係呢個唔係呢個委員會咧就冇一啲 球員 非白人球員，冇非一啲非白人嘅人。 哦， 於是咧就有少少咁嘅原因咧就即係叫帶埋佢入嚟。咁同時帶埋佢入嚟咧，仲有另一個佢嘅親家喎，就係阿學神。 親家， 因為學神咁，學神當然個位置就因為佢係英格蘭國家隊嘅教練啦。 教練咯，係咯。 咁同但係同時佢哋都係夾走咗阿費迪南，俾佢再入翻國家隊。 但 係 佢 係 做得啱嘅喎呢件事。 係咯。 咁啊，古物論啦，總之呢兩個咧都係入咗去嗰個 committee。咁其餘嘅成員其實仲有幾個級別嘅聯賽嘅一啲主席啦，呢個正常，即係英冠啊、英超啊啲啦。咁同埋有一個咧，都有一位球員，如果大家有印象，都可能會記得嘅。但我都唔明點解佢會有份咯。阿 Danny Mills 啊，即係之前打米杜士堡歐冠嗰個， 我記得集位噶嘛。 係咯，咁佢而家就我唔知佢咩身份，但係佢都有份。 佢應該有身份嘅，單在我哋知唔知嘅啫。 系啦， 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咁样啦吓，英超就咁啊，我哋镜头一转咧，就转去呢个意大利咯，因为意大利有两场正波， 有一场劲嘅， 一场就罗马对拿波， 就系上个星期五嘅深夜， 系啦，两点 九打嘅 呢场咧就大波嚟噶，马拉多纳都嚟睇， 榜首战， 系阿杰斯讲得啱，真系。呢個羅馬非常之有風度啊！特別喺呢個米蘭請咗呢個麥當娜嚟睇波啦。咁但係咧，麥當娜嚟意大利咧係好多咗多難嘅。一睇一件事咧，就係咧佢廿幾年前咧有啲逃税嘅一啲款項咧就涉嫌未交。所以咧佢喺呢個旅程入面咧就不即係好似落咗地24小時咧，即刻有税局嘅人咧就揾佢。 咁快收意大利？ 係啊， 意大利通常做嘢肥肥流嘅，不過可能金 額嗰 筆佢嗰筆數大啊嘛。 哦，金額好多， 嗰筆數好大。係 啱。人窮思舊債啱嘅。 佢就好猛陣，佢就話即係喂我嚟即係意大利，即係其實佢係真係有一 啲。武功都有路啊。 咁其實佢即係。回顧翻先唔講啦，點解佢嚟意大利咧？就唔係為咗咩講反吸毒啊！阿的總話即係講啊反吸毒，唔關呢樣嘢事，而係因為佢係幫意大利嘅某啲傳媒 瘦身， 唔係佢幫某啲傳媒去拍一段短片，係有關於佢同意甲嘅一啲即係拍個記錄。 即係話翻俾即係意甲嘅一個 風雲人物啦，即係佢係一個球員啦， 所以 佢 就住啦， 係啦係啦，咁啊 都係對你個國家嘅一個即係其中一項。世界知名嘅賽事有貢獻啦，你就係啦，即我諗佢嘅意思就係你咁樣咁講， 即咁一嚟啦， 通融下都唔得。 其實意大利人大部分對佢都係幾好嘅，即係拿波利地區， 拿波利 一定啦， 佢係英雄嚟㗎， 像啊都神咁拜啊大佬。 大佬真係樹咗個像喺度喎， 係啊真係㗎。 係咯，嗰陣時都話咗拿波利喺個城市， 因為拿波利好似唔係攞好多聯賽冠軍， 好少啊，基本上唯一光輝嘅時間 就係最艱難嘅時期，因為。嗰陣時都仲係呢個呢個米蘭雙雄啦， 同埋早記啦， 係啦早記啊， 八十年代尾啦，即係帕天尼， 一定係北部威曬嘅，係 啦北部威曬，好少南部嘅球會有咁輝煌嘅，打破咗呢個北部嘅壟斷。 帕天尼有士高， 但而家唔同啦，而家即係頭先講嗰場波就係南部嘅即係球隊啦， 靚嘅 波利同埋呢個羅馬 啦， 今季嘅就係兩隊。 大熱門啦、 啊，係一二位啦，係嘛？咁啊，講翻場波啦，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咧，希古恩咧就後備嘅呢場波，係 啦，受傷 出咗彭迪夫，咁啊，其實呢場波咧就拿波里攻勢都有嘅，咁啊唔係冇嘅，咁啊其中一球彭迪夫呢球咁啊單刀咧，咁啊好遺憾啦，咁啊俾羅門迪森迪斯擋出之後咧，咁啊俾迪羅斯咧咁就瞓翻出嚟，咁啊其實羅馬呢場波其實如果上個禮拜提我哋有提到佢我羅馬對呢個國際米蘭場波咧，咁就其實個陣容就唔係爭好遠嘅啫，主要就係有唔同就係嗰度嗰對閘啊，咁就係道道同埋咧係馬剛。咁啊，兩個基本上喺打意大利波都冇 夠招㗎啦。 夠招。 咁啊，但係其實呢場波拿波利上半場除咗頭先講話彭迪夫嗰球嘅呢、這個單刀唔入之外咧，仲有 一球中 柱喎，就恩沙尼嗰球中柱喎，又係好攞命喎呢球波。 唔係都幾多攻勢，上半場其實兩邊都係互有攻守嘅。 有互有攻守啦，其實拿波利入肉嗰個攻勢仲多啲。 多啲嘅，多啲。 仲多啲添。 真係有啲無啊！ 因為其實好慘就係羅馬阿托迪就傷咗大髀，咁咧就三十分鐘就要換走咗，就換咗玻璃路咧，就好坦白講，玻璃路真係得個頭嘅啫， 一般般啦， 得個高嘅啫，咁啊幫唔到中場嘅，好坦白。咁啊，但係咧呢場波就俾真力好， 俾真力真係， 俾真力好嘢啦。 Florence 加迪羅斯啦，就 係周中 文呢啲都係踢得好好。 周中嘅國際賽啊，俾真力咧就好多罰球射嘅。係 啊， 咁啊可能射得多罰球啊， 起曬 Q 啊。咁啊臨到咧完半場之前補時，咁啊整個靚罰球。嗱、那個罰球真係冇得講。防守上冇錯㗎啦， 冇錯曬。 嚇、啊，佢個波 連拿都保啱位， 連拿保啱位，佢個波就曲墜得 好 緊要啊！我波曲墜得佢埋到門口，咁樣曲墜個幅度都幾大添嘅。咁啊，所以球波咧根本就 冇得救， 完全冇得救， 抵輸嘅呢球，真係冇嘢好講。你失啲球，你仲有咩講啫？ 冇嘢講。 但係最傷就係臨完場之前失咯。 係啊， 臨半場啦，係咯。 呢樣慘啊，因為如果上半場即係打和住 打和都仲有得傾啊， 部署可以做得好啲 啊。 因為其實整體上嚟講咧，羅馬始終都係嗰啲即係節奏唔係咁快球隊啊，咁都期望佢快啲可以入打翻歐聯啦，對多次曼聯唔知會點樣樣咧。 啊，咁同埋呢隊波今年真係個防守真係好好啊嘛， 羅馬 同埋場波始終都係羅馬入禁區嘅情況唔係咁多咯，通常都好喺禁區外圍施射就算數。 其實羅馬個板斧就好簡單嘅啫，其實就喺中場防守斷到人哋個波，咪扎陣一腳俾謝雲奴，一腳俾 Florence， 咁就搞掂佢咯。 其實好睇係迪羅斯嗰個排 啱啦，迪羅斯呢場波， 呢場波真係好即係好睇得出所謂嘅乜嘢叫做。即係真係有級數嘅中場，中場中啊！即係無論佢喺防守中場方面，同埋喺呢個中路派牌咧，都係做得好好嘅。同埋加上羅馬，加上係有咗謝雲奴咧，其實嗰個幫助非常之大。因為羅馬係即係可能意甲就少啲咁嘅串擾性嘅球員啦。即係佢無論喺中場截擊，同埋可以喺嗰、那個有好多時反擊咧。係好靠謝雲奴自己一個去單拖咁樣衝入去，但係始終咧佢都係嗰個質素問題。我覺得佢真係似一隻假翼多過似一隻真翼咯。即係好多時你叫佢喺邊度爆破冇問題，佢但係依然重複翻喺阿仙奴犯嘅錯誤啦。即係例如你邊度爆破入到禁區嗰陣時都係求其一腳射咗佢啦。 哦，係啊， 一個好唔冷靜嘅決定啦。即係佢。即係入到禁區嘅心跳特別少喎，佢， 即 係好明顯嘅喎。 就通常入波唔多， 但係反而咧好怪嘅喎。如果喺禁區正中間咧，佢嗰個表現係會好好多嘅喎。佢射球嘅質素，因為有啲球員可能即係側射係會差少少。 咁啊係， 或者佢嘅望嘢角度可能 係啦，望嘢即係佢係有正前鋒嘅特質，但係佢有邊路球員嘅優勢，即係變咗打起上嚟會好畸形到佢，即係佢有少少似車路士利物浦而家用緊嗰、那個 摩西斯 有少少似嘅，佢喺中場有少少攔截力，即係有少少截擊能力嘅，就但係始終都係你話佢邊，佢又唔係話好邊嘅球員咯。 咁啊，呢個球員如果聽你咁講都幾啱打呢隊波， 啱 啊，我覺得啱打㗎， 因為全部都係鬥後嚟踢啊嘛，四個後衞加埋迪羅斯，一個全防守型嘅踢法，同埋節奏比較慢啲咯。 同埋而家上托迪都有時會鬥翻後啲 咁，係咯， 即係 hold 住個波，跟住一腳咁就浮上去。 其實佢仲有一球咧，羅馬咧係上半場。 俾拿波尼撕破咗嘅中間，啱啱好咧就係唔知邊個射。跟住然之後，迪羅斯咧就翻去護空門。 誒，係咪頭先講嗰球咯？ 應該彭 迪夫嗰球彈到咯， 俾人護空門。 護空門啊嘛，咪迪羅斯咯。 係啊，迪羅斯。 係㗎，另外仲有一球㗎，佢喺右邊，呢個拿波利嘅球員咁樣係右邊斬出嚟，啱啱迪羅斯就翻身翻嚟就補翻嗰個前柱區位。其實呢個球員咧，響世界盃去意大利隊就打中堅 嘅。打唔係即係。谷咗佢打清道夫嘅， 系啊，清道夫 系啦，嗰期就大家见到，咦，得噶，原来佢可以，佢可以升任呢啲位置。 佢嗰场系对西班牙， 系啦，出怪阵嗰下。 唔系，其实就唔出奇嘅，因为通常如果一个全能，即系全防守中场咯，我叫，其实踢清道夫系 OK 嘅，因为佢呢两个位咧，恰恰咧就 系 好睇路数嘅， 系啊， 系好需要阅读球赛同埋喺洞悉。嗰個球或者個球員個跑位大概會出現發生咩位置呢、然之後做呢樣嘢，所以通常用一個正宗嘅防守中場做呢個清道夫呢，係真係唔係一件好出奇嘅事。 咁啊，睇翻拿波里啦，呢場波就雖然都有好多攻勢，咁但係恩沙尼除咗恩沙尼表現得位，恩拿表現得好啲之外咧，其實鹹石就麻麻地啦，卡利莊又麻麻地啦。 主要我覺得咧係因為前面嗰個叫彭迪夫。 係啦，咁啊希古恩又去換出嚟嘅時間啱啱咧就好不幸啦。咁就係咧， 轉個頭啊，簡拿 華路啦， 簡拿華路就食咗個紅牌出埋場。 因為好不幸就係簡拿華路其實都係後備換入嚟㗎， 半場入替， 換個比圖斯，因為又係好似受傷嘅。咁啊，簡拿華路入嚟就好坦白，簡拿華路就好似唔係好識打三，即打四個後防。 佢唔係好啱打呢個。 佢以往打三個後防啊嘛，喺拿波里，同埋佢而家後備。咁啊，一入換入嚟咧，咁就推就已經攞個黃牌先㗎啦，開頭。咁但係跟住冇幾耐咧，咁就喺禁區就推跌咗羅馬球員就全餐。 全餐。 因為就兩黃一紅啊，堅十二碼。 真係冇計啦。 咁啊，呢場波就宣告咧，就其實 玩完啦，已經講咗話俾你聽，拿波里追唔翻，冇得追啊。 冇追。 系啦，咁啊，所以呢場波就2-0啦，羅馬仍然維持佢嘅 連勝， 以及只係失一球， 但托迪就傷咗啦， 托迪就傷咗，但係應該都 應該頂得下嘅， 頂得下嘅，佢仲有啲咩拿積積啊嗰啲咁 啊，拿積積 OK 嘅， 好，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啊另外一場咧。就係費倫就對祖雲達斯 星期日嘅比賽嚟。 咁啊呢場波咧就祖雲達斯就作客嘅，咁咧就祖雲達斯好快手，其實咧又入咗兩球先嘅，贏咁2-0嘅，一球就係阿迪維斯，咁咧就俾人係啦，就俾人侵犯，跟住自己搞掂埋個十二碼啦。咁跟住另外一球咧就係呢個費倫嘅球員古亞達道咧，就自己喺禁區度解圍清波就鏟落去嘅，其實就咁啊就點知咧就鏟埋俾人，鏟咗俾呢個博巴咧，咁就去射入空門。 嗰球其實佢清咧就應該清翻去右邊，即係用右腳撥翻去左邊就唔應該清佢。 古亞達道本身打前鋒，佢啲防守意識都係爭啲㗎啦。咁啊諗住。真係已經去到60多分鐘2-0，仲唔收工咩？咁啊，但係唔知點解，忽然間祖雲達斯咧就傻起上嚟咧，咁啊呢66去到70多分鐘咧，失咗四粒波喎，真係搞嘢喎！咁啊，第一球啦，就羅斯啦， 羅斯三粒啊呢場係。 係啊，羅斯第一個係十二碼嚟嘅，係啦，咁啊十二碼就射入啦，2-1。咁啊，上年都成日提及啦，2-0係一個好危險嘅比數嚟嘅，查實2-1仲要係。作客咧，早記就震啦，咁啊一震嘅時間咧，咁啊補方都震埋喎， 補方都方咗， 方咗，啊呢球波咧就係阿羅斯就喺度 變咗好方， 禁區左副位一嘢就抽埋去，咁個波其實咧個途程都幾遠嘅，咁啊補方都應該望到嘅，咁啊但係咧唔知點解就。慢地即係 慢 地慢咗少少，咁啊見到俾羅斯就嚼埋。 今次就保唔住個後方。 今次就咁啊變咗就2-2。好啦，跟住另外一球咧，跟住咧就祖雲達斯就唔知點解咧嗰一球 好快又輸到 球，好慌同埋好心急啊！ 係 咯，第三球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定 力。祖亞軍 嗱，第一件事就係佢喺左手邊嗰陣時咧有一個費倫球員攞住個波咧，有成三個人圍住佢我唔知佢嗰位點解有三個祖雲達斯圍住佢，咁啊但係又俾到啊，跟住俾翻埋中間，跟住咧就係俾呢個保查華里路，咁然之後咧就俾上去啦，咁啊羅斯仔好嘢喎，就引咗一個咧係祖雲達斯嘅守衞去由右手邊去到左手邊嘅， 咁啊變咗咧，祖亞軍後備入替就空曬，咁啊結果一比咧，俾個祖亞軍就輕鬆射入。其實呢球波就係好輕易咁樣俾呢、這個呢、這個費倫嘅攻擊球員啦，就引開曬祖雲達斯嘅防線，證明祖雲達斯嗰陣時都唔知點解慌失失咁樣。係 咯。 咁啊最後啦。即係祖雲達斯梗係要焗上去攻啦，咁啊最後咧就輸一球 啦， 輸一球就係快速反擊， 羅斯， 咁就二打三嘅， 但係 古阿達杜同埋呢個羅斯，咁啊對住三劍， 係， 咁啊結果就古阿達杜一比俾羅斯就輕鬆搞掂，就四比二。 其實祖雲達斯由一比二輸翻三粒嗰個其實差唔多都 係四個字咯。 冇四個字啊，六分鐘，十分鐘都冇啊， 十分鐘冇。 嗰度係咯，睇翻係76分鐘失第二球，跟住去到80分鐘已經失到4比2。 係66分鐘失第一球啦， 係咯， 跟住76啊第二球啦，78第三球啦，80啊第四球啦，夾夾埋埋十幾分鐘 就搞掂咗 十幾分鐘煮到個飯喎、啊， 就自己搞掂咗自己， 煮唔煮到個飯？ 我唔 識， 問下啲識煮飯嘅。 我幾分鐘煮咗飯， 煮公仔面就一定得。 佢公仔面梗得啦，係嘛？哇！但係十幾分鐘失四球，平均就三四分鐘一球。 咁、哦、你煮幾個杯面都可以，食咗幾個杯面啦。 真係以祖雲達斯咁嘅防守呢樣真係。 果然係鬼波之王啊！ 真係呢個波真係呢場波真係有啲鬼。 好有違祖雲達斯嘅傳統啊！ 因為 以往係 悶悶地咁贏㗎嘛，祖雲達斯。 即係好穩陣咁贏二比零，真係。 系啦，咁就所以場波就四比二，其實都幾好睇嘅呢場波。 咁啊，經過呢個禮拜之後咧，本來應該係咪有三對不敗之師嘅本來？ 係啊，冇錯。 咁啊，淘汰咗兩隊啦。 係啊， 就係呢個拿波里同埋呢個祖雲達斯終於輸波。 係啦，冇錯。咁啊，其實話講到不敗或者全勝咧，今個禮拜 成個歐洲 經過咧，過咗之後咧，咁啊西班牙又少咗兩 隊啦， 係咯， 少咗兩 隊 嘛，少咗你講長勝啦， 長勝 長勝就巴塞就今週就斷咗俾奧沙辛拿啦， 奧沙辛拿不嬲都搞下巴塞。 係啊，主場啊嘛，尤其 是 咁啊零比零，咁啊馬體會仲劫，咁啊就作客愛斯賓奴咧，咁就輸一比零嘅，咁咧就嗰場波就，但係其實愛斯賓奴唔易搞嘅今年嚇。 巴塞出咩人咧？點解搞零比零？ 巴塞就首先第一件事就個中堅咧就係碧基可以休息啦，咁、 哦、 咧就出翻佩奧爾托拍住咧巴查，咁啊閘位咧就出蒙杜亞呢場波，咁啊前面就美斯尼馬喺曬度㗎，咁啊但係總之就入唔到就係入唔到，咁啊結果就零比零，咁咧就係咁樣啦，咁啊皇馬就順利贏波，咁就暫時係咁樣先啦， 追翻近啲啦，跟前三嘅形勢就緊湊 翻少少咁多啦嚇、啊，好啦，咁啊歐洲波講到呢度，咁咧就喳喳冧燈，快快手手， 我要燈先啊，我要燈咗先啊， 係啊， 咁啊嗱，補翻嗱呢個禮拜就睇下先。有兩位仁兄啦，咁就即分別都係估兩場、 啊、 而兩場都唔中嘅，咁、 啊、 其中一位就嚇 喺度啦， 係喺度啦，另外一位就星期五嘅我哋傑斯啦， 傑斯常駐嘅燈嚟㗎啦， 唔係佢估英超就大家都可以放心咩㗎、啊， 英超佢中嘅次數其實偏低㗎。佢估德甲、意甲嗰啲，佢就 唉，佢有一場講到明係同我對台㗎啦、哦，一場估利物浦輸贏輸，跟住變和， 紐卡素， 我估曼聯輸又變和咁樣。 紐卡素， 我覺得佢有心嘅。 係啦，佢呢個禮拜佢特登嘅，我覺得。 英超佢係差啲有私心啊嘛。 係啊。 你嗰兩場就高難度嘅。 可能係啊，好高難度。 AC 米蘭讓對烏基尼斯讓球客勝咁就真係。 唔係，因為我諗住佢歐聯可能會即係收一收線。 同埋富咸 嗰個好難啊！ 富咸真係估佢唔到大炒嘅。 即係其實我都覺得有機會係富咸贏嘅。 你係爭少少嘅。 啊，唔係，我爭好多。讓球和係要水晶宮贏一球。 哦，水晶宮贏一球。 贏一球，所以好難嘅。 哦，係。 即係我估有機會水晶宮 係。唔係水晶宮受讓咩？ 水晶宮係要讓啊。 哦， 所以 要 讓主場要讓波 啊。所以好離奇。 好離奇嘅，唔係，因為通常啲實力好近嘅波咧，又要焗住主場要俾翻個讓波佢咧。 因為 富咸 都麻麻地啊嘛。 富咸耷咗好耐㗎啦。 但富咸都四比一啦，結果。 係啦。講咗個嗱。咁我繼續啦，除咗呢兩位之外呢，咁其余都大部分啊，先講埋 Steven 先，阿仙奴 Steven 佢就中一場嘅，估三場，咁斯奧克04贏波嗰場就估中啦，跟住華倫西亞贏波同馬體會贏波呢，佢都俾 馬體會冇計啦， 係啦，呢個禮拜 俾我累咗啦， 呢個禮拜真係唔知點解咁樣啦， 係啊，黃蘇啊呢輪九月未贏波， 反底喎、 啊，跟住反底啦呢一場， 係啦，即係其實佢嗰兩個都穩穩地陣嘅，但係真係。 結果就不如人願啦。 唔係嘅，都係嗰句啦。過咗世界盃外圍賽咧，就有時啲賽果反常啲嘅。 咁啊，其餘嘅朋友仔，包括小弟在內，就大家都係估三場啊，中兩場啦。咁啊，先講啊，卡梅啦，漢堡和史特加呢場中咗啦， 3-3 啊，呢場大波嚟嘅。 仲有一場啊。 係啊，跟住就利 嗰場講嗰場啊， 利華股信贏啦，同我都有估嘅呢場。 你連假波你都估到喎， 鬼波， 鬼波， 唔係假波，係鬼波。 系 啊，你又要讲嘢啊？ 但系以正常个角度系真系觉得会利华股信赢噶。 系正常角度， 系我都系咁。 但 系 个过程有啲唔正常啫， 过程就比较估唔到啫。 因为我旺咯，旺到咁样喺个窿度入咯。 你真系旺嚟。 O K O K， 咁啊，佢第三场法兰克福赢波就唔中啦。系啦，咁啊和咗啦，咁啊我咧就估三场嘅，即系除咗你话古信赢嗰场就有鬼波啦，咁啊哈佛法兰对武信加法半场细就中噶啦，因为呢场波就上半场入面1-0之后就冇再其他记录啦，咁罗马对拿波里大咧就即系争球啦，系啦， 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啫，你估大嘅，罗马防守好嘛， 但系呢两队波我觉得佢进攻系因为大手交易。我覺得係會有機會，咁啊冇計啦。咁、跟住啊，驚一啦，愛華頓對後城大啊中咗啦，2-1啦嘛。咁跟住 AC 曼對烏尼斯細中嘅，咁啊沙林頓贏波就估唔中啦。 估沙林頓贏波嘅。 係啊， 係咯，我真係 特登嘅， 我特登反猛啊嘛。係 啊， 我繼續。 好，跟住師兄啊，羅馬贏波估中啦，華倫西亞贏波就都係衰咗啦，加納達細就中啦。 加納達細可以長買㗎，呢隊波防守好，但係入波嘅。 好，咁啊，最後一個的總。的總都係佢中咗富咸贏啦，熱刺贏波啦，呢兩場中咗啦。咁啊，韋斯咸對曼城和波佢係唔中嘅。咁啊，等嘅清線就 登完咧就歐聯咯。 歐聯啊， 歐聯啊，係啊。 首先咧嗱，今晚就四組啦， 係 咁就 E F G H 組，咁咧就 E 組就小克04對車路士啦， 係講呢場先啦。 布加勒斯特星隊對巴素利 ，F 組就阿仙奴對多蒙特，馬賽對拿波里 ，G 組就奧地利維也納對馬。體會跟住就波圖對新尼特 ，H 組就 AC 米蘭對巴塞，同埋塞奧迪對亞積士。今晚就呢八場。 好，咁啊快快手手講咗小奧克嗰場先啦。 車路士， 車路士啦， 車路士。 先講傷兵。A 高就應該唔出得㗎啦。車路士。 無論如何都係車路士，小奧克04冇得贏。 哇！你咁樣講。 咁肯定。 小奧克主場，不過就冇咗亨特拉爾同法芬。 係。係咯。唔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對住車路士咧，車路士對住德國波其實除咗對拜仁冇乜把握之外，我覺得其餘嗰啲都唔會太大。 哇！你又講，你又 好似係咯，我有啲， 我有啲信心喎。對佢哋而家即係佢哋球員嘅質素又好，即係防守能力都好啦，即係。若果有大衛路易斯就危險啲啫，咁但係如果冇大衛路易斯就好穩陣㗎。 我就覺得車仔即係始終歐聯都 即 係第一場都打得 對巴素利嗰場唔好啫，但係其實都穩步上揚啦，呢幾場都。 但係同時你要知道04個態度幾好㗎喎。 04 係啊，04贏波 喎，04主場都真係。 我覺得佢係即係佢係會偏向咧想對車路士係咯，未必會真係。有能力去贏， 我就冇阿慈生講到咁肯定話車路士贏會贏，咁但係就應該唔使輸嘅。 因為嚟之前嗰場嗰個狀態，其實見到佢對波成開始成型㗎啦，嗰個進攻嘅模式，即係一啲球員嘅合作嗰個默契開始有。 哦，係啊， 係。 哦，摩連奴教喎。 但係你見到佢砌得埋咧， 係 即係你砌得埋阿夏薩特。狀態好啦，咁伊杜奧其實已經可以差唔多用得㗎啦。 係， 咁你對住蘇亞04其實應該有計嘅。 係，咁我就 我睇好嘅。 哦，我保守啲 啦。你就 我真係 即係有啲保留啦。 我真係保守啲嘅呢場。我雖然就真係冇咗亨特拉爾同法芬就真係爭啲，咁但係蘇亞04都仲有啲主場都仲有啲戰鬥力。 有啲氣，有啲，但係睇下，我諗可能1-0一球半球咯。 係啦，我睇就打和機會大。 我都比較。 系 啦， 偏细 和或者细啦， 偏细啦呢场。 咁啊，跟住讲另外死亡之组啦，阿仙奴对多蒙特 都唔死亡啦， 阿仙奴啦，好 明朗 噶啦，阿仙奴系稳阵，但系多蒙特即系我真系担心佢系出唔到线。 多蒙特真係咁咁弱， 唔係個陣殘啊！你睇得到 佢嗰隊波嗰個打法咧，唔係好利佢同組嘅對手。 嗯， 即係佢抽中啲對手唔好彩啫。因為如果你抽其他組俾佢，可能佢冇問題嘅喎。 嗯 嗯， 係咯，因為呢組啲對手嗱，你譬如係主場對拿波利嗰場有啲甜頭之外，但你叫佢作客、作客去馬賽都係好掹掹緊先至好辛苦嗰場都睇得。咁所以我唔覺得多蒙特。 嗱，首先亞仙奴嗰場波費明利頭先講過㗎啦， 傷啦， 呢場波傷就唔出嘅。 但係佢條中場線好 fit 啊嘛，大家睇完上一場 嘅。係啦， 嗯，我就都係保守啲噃，我就唔覺得亞仙奴會贏好多， 未必， 真係未必㗎， 未必會贏好多，但係多蒙特嘅把握力其實唔係特別好啊，即係大家見得翻係 最弱係呢範咯， 係咯， 嗯， 即係所以就阿仙奴 都 係稱高啲 同類型嘅，但係始終就多蒙特始終個前 同埋 硬啲啊，同埋啲人。 另外都冇忽視啊，而家阿仙奴隊隊中係好多人睇過德甲嘅， 係咯， 即係除咗德甲兵，另外魯斯基啊， 魯斯基啊， 好多都睇過德甲，踢過多蒙特啦，魯斯基亦都 係咯， 咁所以都 梅迪沙卡有慣啦，普魯斯基啊，即係呢奧 斯 爾啊呢啲，即係真係對慣對熟咧，咁你真係冇乜甜頭。 不過就咁後姆斯啊，呢輪啲狀態認真麻麻地。 今季上季尾都係一般嘅。 今年都係麻麻麻地，仲話有傳有啲球隊3500萬就揾佢添。 玩 啊！嗰度叫巴塞羅那。咁你自己諗諗啦，我話真係 俾多啲機會巴 塞，完全唔睇好啊， 俾多啲機會巴塞啦，咁啊錯過咗佢最即係呢近幾季最好個表現嗰季咯，即係你可能兩季之前佢就 第二季攞德甲嗰年咪好， 係咯， 係啊， 咁啊所以就阿仙奴。我就覺得冇你哋睇得咁樂觀， 嗯， 但係都應該都有陣 嘅， 有都近嘅， 唔係睇得咁淡嘅，真係唔係睇得咁。 係，但係可能六四波阿仙奴係高啲嘅， 同埋阿仙奴其實啱啱仲4-1其實都打得好輕鬆。 係咯， 哦咁啊係，咁 但係因為阿仙奴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佢要面對 聯賽。 佢嗰個反擊 係 即係嗰個 但係 即係奧巴美揚 係咯， 我諗就費明利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棋子嚟。 睇下雲加點搞啦。 係啊， 因為今季佢用對波其實用得好， 因為好似今年都好似冇乜賽，即係 冇乜點 miss， 冇點 miss。 但係咁始終費明利唔喺度嘅日子都係好耐嘅咧，咁應該都係有辦法可以 都有啲計。上季其實上一兩季都對過啦，即係對得都普。好多嘅阿仙奴， 咁就要睇翻阿仙奴嗰個中場嘅紀律性啦。你就通常你，但係而家佢明顯就係多咗奧斯爾咧，就個中場 hold 波時間長咗。咁你如果萬一其實恰恰就啱啱對多蒙特咧，多蒙特偏向短傳嘅，但係偏向反擊多噶嘛。 同埋阿迪 嚇，如果你掠到波，對於突然間多蒙特嘅突擊，阿仙奴會唔會翻得切咧？究竟好睇中後場嘅紀律性真係 都 同埋，因為始終冇咗費明嚟保護嗰四件後防咧，我覺得真係對住萊斯啊，對住奧巴美揚嗰啲咧都要小心。係 爭啲㗎，因為你有費明嚟咧，佢本身係滿場飛啦，周圍走，佢拉開曬啲位，佢可以扯走啲，即係用扯就用全球扯散曬對方啲球員啊嘛。咁但係如果冇一個經常現咁多位去負責多一個 choice 俾自己隊友去全球路線咧，係會爭少少。 好啦，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啊，跟住就馬賽主場對拿波利就馬賽各方就麻麻地㗎啦。 我即係真係個人喜好，就想拿波利贏。 拿波利 馬賽， 咁我 即係我真係想馬賽真係，即係 馬賽就正常嚟講就應該包尾㗎啦。咁啊，但係爭在咧。是可以搞局嘅呢队， 系咯，马赛 守好防守， 应该都有会出希古恩噶啦。 系啦，希古恩啊，上一场后备都有出噶啦。 系， 咁今场点都要出噶啦，猛虎就出闸，咁就应该都好啲嘅吓。 咁 应该，但系应该作客都或者赢到啦，应该咁讲啦。 都唔好远啫，法国佢意大利。 都唔系，如果有罚球机会咧，有恩沙尼咪有机会咯。 嗯。好，咁啊，跟住講巴塞嗰組啦， 好啊 ，H 組， 咁啊 ，AC 米蘭對巴塞，咁啊 ，AC 米蘭之前嗰場， 係 啊 ，AC 米蘭之前嗰場好似打和，係咪啊 ？AC 米蘭1-0，1-0，1-0，1-0， 小勝， 贏 烏天 嚟先，咁啊，巴塞啊打和啦，咁就好坦白講，以今時今日嘅巴塞咧，究竟係呢一場會出啲咩人咧，就好講馬天奴嘅心意嘅，咁因為佢個輪換都做得好徹底，咁但係如果 正常嚟講咧，就應該美斯、尼馬嗰啲就出齊㗎啦。沙維恩、尼斯達就應該都喺度。傷兵嚟講咧，就啊冇喎，啊除咗佐迪艾巴，即係都唔知幾時出得翻之外咧，咁就應該其他嘅都應該出得嘅。 喂，有啲嘢想問下師兄，即係如果上一次佢即係啱啱嗰場巴塞零比零啊，咁會唔會因為你見尼馬會唔會因為毒瘤咧，就係、是、或者冇咁多傳播，會唔會有啲咁嘅出現咧？ 應該暫時都唔見啦。你驚美斯多，驚尼馬啦。現今呢個階段 係嘛？即係你驚美斯唔俾波多過尼馬。 係啊，係啊。唔係我諗嗰場零比零都係好主要原因，就係啲世界盃外圍賽後遺症啫。 但其實呢組啊，真係冇乜懸念。 係啊。 另外嗰兩隊真係弱得好緊。 叫做係啦。 即尤其是阿即士，西奧迪就唔使講啦。阿即士真係。流得好緊要， 好流噶啦， 系咯。咁啊，好彩咧，呢個 即係呢兩隊真係衰極 ，AC 衰極都真係 爭爭 UEF， 即係啱爭個歐霸杯席位 嘅。係好彩 AC 米蘭呢場波，巴洛迪利又冇，即係艾沙拉維又冇，帕仙尼又冇， 佢讓咗個榜首俾 AC， 所以巴塞算啦。 同埋我見到呢個艾比亞迪佢哋正選龍門都係兜符啫。啊，咁呢個就真係。巴塞可以搏搏， 佢都冇乜後備可以用 嘅咯。但其實 AC 近兩季對住巴塞都有啲驚喜睇 下嗰場首賭嘛， 係咯， 上季嗰個 上兩季都試過啦，係啦， 首賭 前季嘅淘汰賽啦，上一季嘅都係淘汰賽，甚至幾次對住巴塞都係俾到驚喜大家。 我相信呢一場分組賽激發唔到呢一個動力咯。 我諗未需冇需要啦。 同埋即係我相信巴塞都未必會出到好敷衍。 首先就巴塞馬天奴就歐聯咧就經驗就唔係好多嘅啫，就係第一次對住一啲比較強啲嘅對手，咁小心啲啦嚇。 但係哥迪奧拿都冇乜經驗嘅當年。 係咯， 哥迪奧拿起碼歐洲賽經驗。 咁但係哥迪奧拿都睇咗好多年啊嘛。 係啊，同埋馬天奴始終都係南美揾出嚟嘅教練。 但係我覺得呢場可能即係。巴塞可能都有啲，即係佢睇下佢助教團， 都係睇下先啦。係呢啲波就千祈唔好瞓落去啊。係 咁啊， 咁啊，最後一組啦。咁啊，波圖對新尼特啦。係咁啊，另一隊奧地利嘅 維也納。 咁啊，對馬體會，馬體會就啱啱輸完。 係 咁就 其實馬體會整個兩戰兩勝㗎嘛。 係啦，係啦，冇錯。 應該都係比較樂觀。 都係都係呢兩隊。 傑斯仔成日都強調呢隊。奧地利嘅球隊咧個防守都唔錯嘅，咁啊，所以大家都大家就要留意下啦。哥斯達呢場出得㗎嚇，哥斯達呢場， 因為呢組就都係波圖同馬體會都係似乎 馬體會應該機會大啲嘅，係 啦，新尼特就失望啲咯。 嗯，係啦，咁啊，而家仲要作客添，咁就真係問啲。好，去到禮拜三深夜，禮拜四凌晨， 禮拜三就有一場早波嘅， 係啦。 莫斯科中央陸軍對曼城 D 組嘅，咁就12點開波㗎啦，大家聽晚就唔好咁早瞓啦。即係如果真係想睇波嘅話，睇即係可能即係或者想睇早啲又唔想夜晚一啲唔想睇嘅話，咁啊12點就有場俾你睇啦。 嗱，咁啊首先咧就中央陸軍佢哋正選龍門艾堅菲耶夫咧就兜符啊，又係兜符。 哇，都好多年㗎呢個， 係 啊，大家玩啲遊戲都知佢係一個。 都話想簽㗎嘛。 犀利嘅球員。 咁啊，另外迪沙戈夫亦都係兜符。咁咧就，但係咧就呢個本田圭佑咧就仲喺選，不過但係有傳喎，好似 AC 米蘭會喺1月就簽， 係啊，講好耐， 係啊，咁就應該會簽。咁同埋另外一個就係艾迪拉美咧，亦就肯定1月就會過去呢個 AC 米蘭㗎。 因為呢組真係呢隊即係莫斯科中央陸軍都應該搭埋心水打咩啦，打歐霸啦。 啊，咁快咁講？ 唔係，但係你真係另外嗰兩隊實實在太強啦，人腳太充裕啦。 曼城作客去到俄羅斯怕唔怕？應該 暫時未咁凍嘅， 十月啫。 唔係喎，我驚路程啊。 唔係路程主要緊要啲嘅，同埋 好遠啊，大佬。 唔知佢嗰個唔記得咗啊？主場係咪人造草？ 仿真草 係有啲唔同嘅， 有啲唔同， 有少少 個波彈啲嘅。你睇翻睇到場波，個波跌落地下嘅時候，佢回彈嗰下係， 不過唔緊要，我計過，如果其實歐聯分組賽咧，主要全取主場好重要嘅，就算你唔全取主場咧，你都要有一兩場喎。 即一場一場和添啫， 和到下 兩個方法啦，一就全取主場啦，一就頭四場唔好輸咁就好穩嘅。 唔係起碼曼城都好穩陣嘅， 係起碼呢隊呢一組起碼有一隊叫域陀利亞比森， 同埋好似曼城上一次有場作客贏咗嘛。 嗯， 係啊，所以其實嚟計個心比較定啲。 係啦，曼城其實曼城應該佢就攞住三分嘅啫，贏咗一場。咁啊， 嗰場好易作客噶嘛， 拜仁 咯， 輸咗俾拜仁， 輸咗俾拜仁， 咁就其實只要佢對中央陸軍佢攞到分咧，即係贏到一場。 其實佢嗰兩場東歐咧，即係嗰兩隊東歐球隊主場贏翻曬佢咧，其實已經嗰六分都好穩陣。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其實佢揸住九分噶啦，可以。 好，咁啊，拜仁慕尼黑就對呢隊域陀利亞比森就真係應該冇問題啦。 咁啊，應該都係啲即係啲即係殺人犯嗰啲出曬。 要呢場咁多就搞。真係無話可說啦，真係我都係。 咁啊，可以嗌定白車㗎啦，呢啲又係啲 即係狗血咯， 好殘忍嘅事件又發生啦。 係。 咁啊，呢組就係咁多。 咁多啦，咁就跟住曼聯嗰組咯噃。 A 組。 馬來到蘇斯達， 黃蘇喎，黃蘇有少少， 黃蘇喎，復蘇， 復蘇喎， 好驚喎。 不過主場始終曼聯， 但 係馬 來主上場夠主場對新特蘭啦。 应该曼联都仲高啲嘅， 仲高啲嘅，因为嗱， 我呢期登啊，我梗系觉得曼联得噶。 唔系，你见到佢对新南一场系欠运啫，但系其实佢个对波嗰个侵略性系有翻喺度。 但系新德兰都系欠运嘅。 我覺得主場曼聯嘅主場都仲係可以信任，同埋啲西班牙波去英國都係掹掹地。 黃蘇就睇多一兩場先啦， 係 啦， 即 係 虛火，你 哦，真係好難講啊，真係 好難講。 回光返照定鹹魚翻身唔知咁啊，呢啲嘢係嘛？ 同埋佢都仲係未攞到分㗎嘛呢組， 係呢樣真 係。所以唔需要太擔心。 利華古信對 沙特， 呢個爭搏命過呢場一定要，呢場就係呢兩隊嘅搏命啦，睇住出線位嚟爭嘅。 係啦，咁就大致上利華古信就啱啱贏咗場咁鬼秘 嘅波， 咁鬼秘嘅波，咁究竟 唔知有冇心情有少影響啦？ 心情有冇影響唔知，啲嘢好邪嘅，即係贏咗場鬼波就要還嘅，有時啊好難講。咁啊，但係薩克達唔曳㗎，呢隊波真 係 啊要留意。 薩克達。 我覺得有機會和添啊！呢場波嚇， 同意。 好，跟住就到皇馬嗰種早幾 班 強，即係呢個又係啲歐洲嘅大波。係皇馬對祖雲達斯， 皇馬就 決賽嘅戲碼。 皇馬個方就幾好嘅，雖然以往場場都係1-0啊緊鎖，咁但係都叫贏啊。 祖雲達斯仲慘啊！ 祖雲達斯就啱啱你都聽過啦，十幾分鐘可以輸四粒嘅。 同埋佢真係今年歐聯兩場都無厘頭咁和咗波咧。 始終我覺得咧，祖雲達斯咧係有一個問題存在，就佢同歐洲賽有啲斷層。 係 佢喺國內踢聯賽又威曬啊， 但係都第三啦，而家都跌咗落去。 咁起碼即係踢翻出嚟叫做有得踢啊嘛，但 係 出到歐洲係冇得踢啊嘛。 嗰個速度太慢得 好緊要。佢唔係又唔係啊？ 有啲古怪， 早嘅係快㗎。祖記而家呢幾個月都好快， 但佢嗰點講咧？佢有一下一段時間係拉得好慢咧，跟住就突然之間就俾人借好。 我諗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今年龍門寶方其實個表現咧係落咗嘅，不論聯賽不論歐聯， 真係好慌。 呢個第二咧就新買翻嚟嘅羅蘭迪咧就表現 發覺完全唔啱用， 非常好普通， 係完全唔啱用。 係啊，完全爭， 即係可能雪完一季之後係 爭啲嘅，雪完一季係真係弱啲， 真係。悭钱就靓， 所以悭钱系有代价嘅， 有风险嘅。 但系迪维斯啊嘛， 迪维斯就同佢担天保至尊就 可以啦，但系就唔可以话对寄望好高咯。 嗯， 系 咁啊，同埋最紧要始终都系皇马啊呢个斯朗拿度咧，真系好鬼 fit 嘅，真系。 喂，大佬出线都靠佢啊，佢国家队。 系啊，好犀利啊！ 咁啊，呢场波大家都要有啲留意就，虽然可能星期五先会讲啦，因为嚟紧星期六晚就应该系皇马对巴塞，巴塞对皇马。 系 啊。咁啊，嗱，当然啦，即系你唔可以话呢场波重要啲定系即系欧联重要啲啊？欧联队都好重要啦，但系可能都要留一留噶喎，皇马。 因为呢组佢其实真系大开咗。 系啊，佢大开咗。 因为其余嗰两队，即系你因为祖云达斯无厘头咁和咗，即系。同組比較弱啲嗰兩隊，哥本哈根同加塔沙雷咧，冇啦和咗兩場，佢又攞唔到贏唔到波，咁就 似乎皇馬係有流力嘅空間。 我估皇馬有機會流力。 係咯，我諗佢可能入完一球。 會唔會到時卡斯納斯終於出翻嚟可以對翻補方咧？ 哦，難講喎， 卡斯納斯唔係出嘅啦咩？ 冇出喎， 冇得出啦， 系啊， 又冇得出啦。 但西華國家隊要打正選啊， 系啊，好奇怪，系啊。咁啊，我估呢場波細啦，應該我估入球唔會太多。如果你咁樣講， 覺得有機會早記偷雞，即係唔可以叫偷雞，即係可能皇馬真係會出得比較弱少少。 嗯，睇下點啦嚇。咁啊，咁咪退跳啦。加拉塔薩嚟嗰場唔講啦，佢布哈根就講啦。咁啊，最後一組啦，咁就安 C 組。 安德烈治對 PSG 咧，咁啊 PSG 就應該點都有得贏嘅， 應該好穩，我覺得好穩陣， 好穩陣啊呢組，我覺得。 其實喺歐聯水平嚟講，真係 因為你睇佢兩場都冇贏過，就知佢都唔掂 嘅。咁啊 PSG 就伊巴好 fit 啦， 係 啦， 伊巴好 fit， 阿呂布啊， 呂布。咁啊上個禮拜入咗球好靚嘅波，係對巴斯蒂亞，就係一球。其實係後爭窩裏， 哇！佢又嚟呢啲啊！ 後爭窩裏，但係 佢都有往績㗎。係 啊，但係好行喎球波，網抽網頂㗎喎。 哇！又係啲咩嘢？ 後爭抽網頂， 哇！真 係黐線㗎。 好，即係好似批，即係好似批，係咯，即係 打泰拳咁樣。 係啦，哇！好勁抽真 係。就係所以伊巴謙啊，或者係一呼就可以。睇下對 一夫當關啦， 咁啊當關啦嚇。咁啊，另外一場奔飛加對奧林比亞高斯就應該奔飛加 呢場就要爭嘅， 係啦，好明顯就高少少嘅。咁啊，始終奧林比亞高斯希臘球隊咧，喺個質素同埋嗰個即係能力上就真係爭啲㗎啦，係嘛？好，咁咧就我哋歐聯都講得七七八八六八 啦。歐霸有冇啲咩可以睇下？ 歐霸就 好 混㗎喎，係咯，混個大佬。 歐霸都係仲未去到一個點講關鍵嘅。 唔係，其實我諗歐霸真係去多一個即係 去多一 round 啊， 去多一個 round。 歐聯嗰堆第三名跌咗落去咧，咁就會好睇啲。 因為而家真係即係有啲球隊我都完全唔熟悉嘅，咁就所以就爭少少啦，係嘛？我哋就好難即係去關注啊，因為啲歐聯咁多正波嚇，咁啊點嚟到歐霸大佬唔使瞓咩？ 好似好似唔知下一屆再定再下一屆，好似撲入去歐聯喎，歐霸係 應該唔係，但好似下一屆咧就歐霸嘅冠軍同埋歐聯冠軍就一定可以打歐聯。 系 下屆開 始，即係就會將個冠軍就 promo 去歐聯。 其實應該， 其實好早 應該係升班噶嘛， 大佬 應該係贏波嗰隊，即係冠軍嗰隊升 班。你扯翻高啲個戰意啊，大佬個杯賽， 你起碼令到歐霸嗰隊即係競逐嘅球隊搏命少少啊，因為你一個自動 而家變咗歐霸係一個好畸形嘅現象，就係一啲好名不經傳嘅隊咧就搏命打。 系 搏命都有錢啊嘛，因為嗰嚿錢對佢嘅聯賽嚟嘅係好大啊，已經。但係對於 英超嗰啲就 英超一定唔係，因為英超個排位嗰個分紅係仲大過你獎金㗎嘛。 以往係西甲會搏命啦，德國波都 因為西甲都個聯賽太懸殊啊，個獎金分配即係變咗佢要靠呢啲賽事增加收入。 同埋一啲俄羅斯啊， 北 歐啊嗰啲。 即係所以如果你要用歐霸嚟稱各個聯賽水平咧，其實係不智嘅，因為個戰意係非常之。 我覺得係可以睇，即係我諗你我嚟稱嗰樣嘢，唔係要睇佢哋嘅技術啊，或者一啲球員嘅質素，咁樣你去睇佢哋咧，咁就有一啲參考價值。但如果你用佢哋嘅勝負嚟衡量每個聯賽嘅實力咧，咁就未必太適當。 即係正如斯文斯喺歐霸而家打得好好啊， 係 啊，但係英超而家喺。 一般啦， 非常一般啦，中下游， 中啊十幾啦，上低。 佢有佢問題嘅，史雲斯有另外一樣嘢嘅。 係咯，咁啊睇翻啲歐霸嘅，即係啲 line up 啊，啲賽事咧，真係唔好意思啦，真係諗諗下都冇乜嘢好。 冇乜 咁都係唔好講啦， 真係唞唞，留翻禮拜六、禮拜日。有啲大波啊嘛，大佬，唞唞啦嚇。 好， 咁啊，阿川咧今日有歌喎， 係喎， 即係想介紹下啦。哦，呢樣嘢就唔係好關足球事嘅。 係。 咁啊，最近睇 一啲品味嘢啊。 品味嘢啦。 提高曬大家啲品味。 咁啊，最近即係睇戲啦，咁有套戲就想推介大家就係《About Time》，就呢個回到最愛的一天。咁啊， 個人覺得非常之好嘅， 個女主角好似都幾靚。 啊 ，Rachel McAdams 啊嘛，係 咯， 係啊，咁啊，但係呢個演員咧，我成日認到佢個樣嘅，即係佢好多套戲個樣都好唔同嘅，由佢濃妝活豔個樣其實真係唔好睇。咁但係呢套戲係鄰家女孩啦， 係咯。 咁啊，對於我哋呢一個， 佢個樣仲做鄰家女孩， 但係 OK 㗎， 但係得㗎得㗎，你睇電影海報咧，佢係真係一個好純，即係良家婦女嚟㗎。嚇！ 我咁啊，呢個形容 你良家婦女，你真係咁樣講，真係 飾演良家婦女， 呢個係一個，一個好好熱情嘅，即係正經女仔啦，係啦。 咁呢套戲其實就講啲有關時空轉移啦，大家聽喜劇啦。咁如果大家可能對即係 Love Actually 啊、Notting Hill 啊、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呢戲比較熟悉嘅，有個導演叫 Richard Curtis 啦。咁啊，拍呢啲小品係非常之好嘅，咁一個好好嘅編劇。 好。 咁套戲咧，即係可能我哋呢個節目比較多係球迷啦 嚇。 咁如果對於英格蘭啊、對倫敦啊好有熱情、好中意嘅人咧，應該會睇套戲睇到好開心。因為 你講嘢 取景，取景拍咗好多嘢都係講，即係一個好靚嘅倫敦，好有意思嘅一套戲啦。咁啊，入邊有一首歌啦，其實舊歌嚟嘅。咁啊，翻唱不過我都係用翻舊歌個版本，就叫做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咁係 The Water Boys 個版本。 好，咁啊送俾大家啦。喺節目完之前，好咁我哋今日 Hot Boy 哦， 有冇 Bonus Track 啊？你 哦，今日冇啊，今日係咁啊 Hot Boy。播放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Longer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meet to follow their plan. How long will I be with you? As long as the sea is bound toWash upon the sand. How long will I want you? As long as you want me to. And longer by far. How long will I hold you? As long as your father told you.As long as you are, how long will I get to you? As long as I get to you, however long you stay,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Longer if I may